准备好了吗？ 1、2、3，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Magic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哎呀，我们的吃瓜学会第三季真的要来袭了，还有大约2个礼拜的时间。朋友们，你们准备好来听这些颠覆三观的瓜了吗？ 是，如果你上一次呢错过了我们的报名时间，没关系，你就等我们的影片出吧。但是 before 我们的这个最新一集的影片出，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第二季的勾选吃瓜学会的影片呗。 哎呀，又是一个跟朋友有关的瓜哦。 那时候我们就会有 cooking class， 那时候呢就会有鸡蛋嘛。我的书包就放在那个教室外面，就拿了几粒鸡蛋，拿了出来，找到我的书包，打几粒鸡蛋下去，在我的书包那边搅鸡蛋，这样子搅搅搅搅搅，但是我也没有发现。 你真的没有发现？ 他没拿书出来。 我回家没有拿书出来，我也没有发现。过几天那个书包就开始臭了，他们就开始造谣我， 造谣 就开始说。这号也肯定是肮脏咯，后来呢我就知道肯定是他们弄我，肯定是你，然后呢 哎，我觉得太过分了吧！既然把那个鸡蛋打进人家书包里面，让它发出那个蛋臭味，因为你懂，鸡蛋如果一天没有丢，它的那个蛋腥味是很臭的。 可是只能说这个女生竟然没有发现到，她是去学校没有读书的，没有拿课本出来，这个才是重点，这是重点， 小盲点哦。没有啦，另外一个重点是，我觉得这也太坏了吧！但 你看对对 对对，看了这个影片，我替这个女生开心， 为 她反的是眼睛有火的说，我记得你们几个欺负我的，不要以为欺负我了就会忘了，你们小心一点。 是，这个行为真的是不对啊，大家不要学呀。 啊，朋友之间呢应该是互助友爱，不要这样子去过分的霸凌嘛，对不 对？最好像呢你身边有好朋友的话，应该要推荐他们去看电影，或者是看我们勾选吃瓜学会嘛，对不对？ 是的。 讲到电影的话呢，很多人都很迷 Mario， 对不对？而这部电影呢是跟 Mario 有关的啊，叫做 The Super Mario Galaxy Movie 呢，将会在4月1号全马上映啊。如果你是 马里奥 的粉丝的话呢，现在上到勾选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 The Super Mario Galaxy Movie 电影首映礼，邀请见，赶快 join 你的朋友吧！ 相亲的贵，浏览勾选到 NYO， 守住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陈卓轩的《听说你》。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马上来听听勾选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真的有够冷， 有几冷啊？ 跟我们生活中的某个行为有关的， 行为有关呐、啊。这个行为是很冷门的。 OK， 这个行为呢是你每天吃饭前后都会做到的， 前后都会做到的，开嘴巴还有关嘴巴， 错啊，跟嘴巴有关的没有错，对对对， 跟嘴巴有关的、啊，要咀嚼了那个食物。哦，打嗝 啊！对了，欸、你也学得很像哎、欸，哎、欸，这是我认识你以来模仿到最像的一次哎、欸， 真的吗？ 你再学一下，哎、欸，真的。 我有才华了、 欸，这个真的很像是，就是没有真打嗝，但是学到很像在打嗝、欸。 哎耶，我有才华了。 OK， 看看你能不能破这个人的记录。 OK， 因为世界上呢真的有记录过啊，请问最长的连续打嗝的记录到底是多久？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候才说他是谁了哈。 OK， 你来猜多久？四个选项 ：A 连续打了29天 ，B 打了2个小时 ，OK，C。 打了3年 D 打了68年 啊 D 太夸张了，68年怎么可能呢、啊？我觉得 maximum 真的是一天以内就能结束这个打嗝的，我觉得是 B 2个小时吧，2个小时已经很长了，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打嗝嘞。 OK， 各位你先来先讲清楚重点。 OK， 他不是这，他可能是 哦停一下， 他可能停个1分钟就。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打嗝也是会不间断性的嘛， 对对对， 可能停个1分钟30秒这样，他就是这样不间断的连续打嗝了很长的时间。 哦，不是一直2个小时 啊，没有了， 这哮喘， 这也很难呼吸啦啊哈，所以他是可以有间断性的， 有间断性的，这样子以这样子的逻辑方式，2个小时或者是29天就足够了，3年也太长了。A 跟 B 之间，那我选择 选哪一个？ A 啦，29天 ，OK， 回来听听看其他的的众呢，他们会选择哪一个选项？ OK，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Joy 的 Get Up and Dance。Joy 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25号晚上8点在 Zepp Kuala Lumpur 盛大举行。要买票的话呢，去到 It Takes the Mind 就可以买到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花 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跟打嗝有关的。大家都有打过嗝嘛？ 肯定有。 那打嗝呢是一下，然后再嗝了可能一分钟，再一下，可能要喝水之类的。 是的。 那接下来问问大家，世界上最长的连续打嗝记录是多久呢？它这个打嗝是可能有停一分钟再继续打，一直打的那种了哈。 嗯、 四个选项 ：A 29天 ，B 两个小时 ，C 3年 ，D 68年。 我们来听听，听听这位听众，你觉得是哪里一个答案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D 68年嘛。你讲最长的连续打嗝记录，这里的答案最长就是68年，所以我选 D 68年呢。 可是我真的觉得68年也太夸张长了吧，每一天都在打嗝。 对啊， 我一天打嗝已经觉得很辛苦的感觉了。 你觉得辛苦的点是在于很难呼吸还是很难正常说话吗？ 很难正常说话，也很难吃饭、那些、就影响 下去， 对，影响我作息，就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些生活了、所以我觉得68年也太夸张了吧。 会不会可能他身上患有什么疾病导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吗？会有可能吗？你觉得 疾病啊，可能是 maybe 真的有一些病导致他有68年， 但不可能到68年都有。 68年真的太夸张了。我有方法其实可以治这个打嗝的，我上网学过一个方法，就是呢，首先你要呼吸呼、然后憋住呼吸 大概2年，对不对？ 不是， 然后就不用呼吸了。 20秒过后呢，然后你就呼出那个气出来，真的是可以呢，防止这个打嗝的。这个方法很有效的。 真的有效吗？来告诉一下我们两位好不好？回来听听看其他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吧。 OK， 是这个选比较准。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班牛班， 等下要一起吃饭吗？ 工作堆积如山，不吃了。 走咯，吃午餐咯。 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吃。 喂，再忙再累，心情再不好，也要好好吃饭呀。好好吃饭其实是一种能力，真正成事者会懂得好好吃饭。吃饭人人都会，但把饭吃好就未必人人都行。歌声和我 YY 提醒你，即使陷入人生低谷或遭遇困境，我们也要用心吃好每一顿饭，为自己蓄满能量，继续前行。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牛班 勾选李恩川。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WS 的 Overdrive。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马上给你勾选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啊，是跟打嗝有关的。吃饭前或者是有时候吃了过后呢，会有那种打嗝的情况。那世界上呢最长连续这样打嗝的人，他到底打了多久的嗝啊？四个选项A 29天 ，B 2个小时 ，C 3年，还是 D 68年呢？来听听看 ，Andy 汤泉，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答案还是想法吧？ 下午好，我觉得嘞，答案是 C 吧，因为我觉得嘞，很像这种打嗝啊，就是最长啊，我觉得那种最长呢，就是等于那种3年嘛，68年呢，我是觉得那种就是不可能那种意思嘛，所以嘞，我觉得。通常那种3年哦是比较有，就是很多人有那种打嗝记录比较大的啊，所以我觉得是 C 了。 哎，所以 Andy 汤泉呢，哎，他今天生日，先 wish 他 Happy Birthday 好不好？ 也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所以 Andy 呢，就是选择了 C 3年这么长的时间。 好了 ，Broccoli 想要在这个生日呢，送你一个很棒的礼物，恭喜！今天我们的寿星，也就是 Andy 汤泉呢， 答错了。这是礼物吗？啊，也是啦，告诉他 帮你删掉一个选项啊。所以29天、2个小时、68年 ，A、B、D 选一个好不好？ 选一个啊。OK， 我回来告诉你 A、B、D 我选哪里一个好不好？ 好嘞，设置个选 B 有安全。勾选 Beyond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杯水一战。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啊，跟打嗝、有关的。 你学的不像 Hello 来，正确的是 正确的发音是 哎，阿英英，周末你要喝水吗？你 OK 吗？ 没有 okay 啊、 你刚吃什么？ 我刚、吃了花椰菜。 你要死了是不是？你有什么遗言想要告诉大家？你后面好像要断气， 真的， 你后面越来越不像了，好像要断气了。 OK， 打嗝呢是可能隔一分钟这样子才来。 对啊，你刚刚好像是已经要断气，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 哎，猜 没有？开玩笑了，接下来猜猜冷知识：世界上呢最长的连续打嗝记录呢到底是多久啊？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哦。有四个选项 ：A 29天 ，B 2个小时 ，C 3年。刚刚我们就删去了一个选项，不是三年，还是 D 68年？来，三选一。 A B D 啊，我觉得68年太夸张了，29天跟2个小时，我给他 maximum 29天。哎，这就是这个答案选择。 29天， 对，29天。 恭喜莹莹呢，今天这个选项呢答错了，也就是 D 68年。 很夸张长哎， 想不到吧？OK， 这一个人呢，他是来自于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农民，叫做 Charles O'Brien。 OK， 然后呢，他本身就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但因为呢，他小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不断打嗝的记录， 他一生中也见了很多很多的医生，那些医生都有记录下他的情况，有观察他打嗝的频率，发现真的是每几分钟就会打一次，一直这样子打了68年，打到他年终。那为什么会列入世界吉尼斯的这个记录呢？是因为真的有很多证据。有很多医生的记录啊，核实的时间线啊，有参考的证人跟报道，上了新闻跟报纸，所以才真的有纳入这个收录里面的。所以真的有人连续这样子打嗝打了68年。 68年也太夸张了吧，会影响他的作息吧。 其实也有一些原因的，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说他的神经膜那边，他的腹部那边有点状况，导致他呼吸的时候会一直有这个的情况出现。 但是希望大家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68年打嗝嘞， 辛苦他了哈，真的哈。 OK， 手机勾选 B 二圈，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版。